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张高铁开通2周年，奥运期间将开设专用通道。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今天举行，交通部门全力做好元旦假期交通保障。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京张高铁迎来开通2周年。据统计，从2019年12月30号到2021年12月30号，北京局集团公司管辖的京张高铁含崇礼铁路和延庆线12个车站，共发送旅客1380多万人次，日均1.9万人次，累计开行列车近4万对，每天65对。京张高铁崇礼铁路延庆线将北京张家口两地的冬奥赛区紧密相连，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人们从北京乘坐高速列车，可在半小时内通达延庆赛区，在1小时内通达崇礼赛区。京张高铁车站奥运会期间将开设专用通道，保证赛事人员便捷通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今天在中关村一号举行。北京实创易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和青出行、平方和、维景智能三家入驻平台的首批企业现场签约。为降低中小企业的创业门槛，中心设立了4大平台，包括政府服务托管平台、政策资源对接平台、专业服务集成平台和跨境项目加速平台。4大平台包含10大类，共95项服务项目，为企业提供从创立到发展的全覆盖服务，赋能企业加速成长。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今天亮相，为观众献上2022新年贺礼。32件酷炫的互动展品，呈现出科技感、未来感十足的智能化机器人世界。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你好，蔡鹤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来给我们说说你探展有哪些有趣的展品，感受如何呢？ 是这样，这个展里面的机器人啊几乎都能互动，非常有意思。很受欢迎的是这个中心的一个全身是透明的坐着的弹古筝的机器人。它旁边有一块电子屏幕，上面有16首歌曲，比如说沧海一声笑、我和我的祖国等等。互动的话你就点一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给你弹奏古琴。它全身呢有10几个电机，最重要的是有个灵巧的手，它通过指关节的这个动作呀来模拟艺术家弹琴。观众可以通过它这个透明的身体看到电机传动机构还有指尖是如何运动的。那这里边的话其实还设置了一个谱曲的功能，如果懂5线谱或者简谱的人其实可以输入自己喜欢的曲子让这个机器人来给你弹奏。这个机器人展厅呢它还设置了一个大秀场，这个大秀场非常有意思，它是定点表演的。今天我就看到了，它有3个大型的机械臂表演5件，并且有一个陀螺在这个剑的尖儿上旋转。那其实人类做这个几乎是做不到的，可见这个机械非常的精准。并且这个大型机械臂拿了3个这个圈儿，无人机呢7个无人机编队从这个圈里边钻过去。这些表演呢展现了多机协作这个的技术。另外还会有一个机械臂，它拿着一个篮球，另外一个机械臂是一个球框，左右的来回移动。那人可以和这个机械臂来比一比，看谁能扔进去的球比较多一些。那现场呢有个小朋友也和机器人比赛了，但是机械臂赢了，3投3中，但是小朋友呢没有投进去一个。还有有意思的这个表演是叫黑影和白影的2只无头4足机器狗，他们可以表演爬坡、跳跃、避障，配合开门。这个小朋友啊还可以和他互动，就是跟他说比如说做个俯卧撑，那这个机械狗就会听指令做一个俯卧撑，非常的有意思。这里面还会有这个柔软的一个爪子的机械臂，那它模拟的实际上是这个手术机器人。